失落，当目光交错，你

间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 你说我像云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